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嗯，陪他小鸭崽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124集。 可能是江诗兰或方景行和秦组长聊了些什么，更可能是江晨只玩这一段时间，秦组长觉得没有必要，所以他的全息设备还在。江晨看得很满意，拿起来带上进了游戏。顾问他们已经在等他了。江晨带着他们回到先前的城市，告诉他们和 NPC 对话，找店员的线索。 不愿意对话就去玩别的，等安明上线咱们去找大小姐试试。 几人闻言想起前段时间的找鸟风波，齐齐点头。不过他们不确定大小姐那个管不管用，以防万一，便四处散开，老实的和 NPC 对话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方景行上线，八人小队重新集合，进了大小姐的副本。玩家们都在关注他们，见状一怔，疯了。 报，大佬们进大小姐的本了。 所以这是那个金丝雀？ 当初可是十个服的人一起找鸟，他们是怎么开的剧情？这谁知道？ 当初为了找鸟，我把妖族的鸟类 NPC 都对话了一遍，甚至爬树掏过鸟窝。 我也是。大小姐的金丝雀要回来了，真好，今晚能看到 HE 吗？ 上面那点啥意思？ 意思是结局很可能是在大小姐那里，那是副本，请问咱们怎么看？ 我想看。 八人小队此刻早已经打上了小怪了，这是个十人本，但不是强制人数，他们八个人应该也能推过去。精进联盟的道： 我们上次十个人都没推过。 如意的人一起沉默，接着狗剩道： 你们是打 BOSS 的时候全军覆没的吧？ 对， 应该是乱仇恨了，你们听我指挥，别瞎打。 精进联盟当然没意见，在大佬的带领下，有惊无险地推完前几号 BOSS， 终于到了大小姐的房间。她侧身对着他们坐在梳妆台前，正在梳头发。江晨拿着雕像走过去，想要对话试试。大小姐探测出有玩家进入攻击范围，把梳子一放，轻轻笑道： 既然不怕死的来了，就都别走了。 她一边说一边转身看向他们，伸手一指： 我的鸟前两天死了，就从你们当中选一个陪我吧。 话音一落，江晨试着点了他对话，而他也看见了江晨手里的东西。然而对话和 BOSS 点名愣是同时发生的，于是下一刻江晨身影一闪进了笼子。大小姐愣了愣，起身跑过去抓着笼子看着他。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 江晨往秋千上一坐。 你猜。 方景晴知道他这是不痛快被关自己家的，笑着也走了过去。大小姐的系统动画还没结束，眼底带了泪。 你给我看看。 江晨这次是系统托管了，起身把雕像递给他。刚往前一递，大小姐就迫不及待地伸手要抢，耳边只听咔的一声，雕像卡笼子上了。石雕上面是金丝雀，下方是个长方形的底座。金丝雀比较瘦小，能成功穿过笼子，而底座则卡在了两根铁栏杆之间，无法通过。 大小姐似乎是想把石像拿到手里，根本不愿意屈尊贴着笼子看，于是把雕像怼回到笼子里，再次往外拽，又卡上了。大小姐怼回去一拽，再次卡住。大小姐第三次怼了回去，围观群众见她这么锲而不舍，好像一点走剧情的意思都没有，忍不住了。 这是不是 bug 呀？ 他不会一直拽到地老天荒吧？ 金靖连忙的摸了摸，顾问一向是话不多，另外三个则都是副本和剧情渣，根本出不了什么主意，只试探着问道： 报给客服。 方景行略有些迟疑， 按理说他们测试的时候应该会考虑到这种情况。 正说着话，只见大小姐试了几次停住了，他面无表情抓着石像，沉默地盯着笼子里的人。江晨站在笼子里，也沉默地看着他。围观群众屏住呼吸，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。几秒后，大小姐把石像塞给他，绕着笼子走了大半圈，拿着钥匙开了一扇门。打过这个副本的人一脸惊恐，这笼子竟然还有一扇门。江晨顿时好奇，凑近打量了几眼。笼子造得很精致，上面雕着花，有规律地排在一起。这扇门就是一整面的雕花，完美地嵌在笼子上，因此从里面根本看不出是门。而外面虽然有把锁，但由于是冲着墙的，玩家打 BOSS 的时候一般不会特意绕过来看，除非是不知道怎么开隐藏副本，瞎转悠才会注意到。只是钥匙在大小姐身上，估计获取不了。大小姐冷哼： 要不是你手里那件东西，我是不会放你出来的。 她伸出手： 给我。 江晨把石像递给了她，大小姐急忙接过来细看，立刻落泪抱紧石像： 是我的迪斯。 哭着哭着，她原本鲜亮的衣裙渐渐变黑了。顾问几人不明所以，狗剩他们则知道这是要黑化，齐齐倒吸一口气。江晨想也不想，扭头就走，反手把门一关，顺便把锁头挂了回去。下一刻，黑化的大小姐豁然抬头，一张脸冷若冰霜。同一时间，众人看见了一个5分钟的倒计时，显然是要扛过去才行。大小姐带着一身杀气转身就要出来，结果伸手一拉门，发现关上了。 牛皮！ 狗剩和炸子齐齐激动，打了这么多次副本，向来是大小姐点名关他们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关大小姐，必须要截图留念。他们站在外面默默瞅着大小姐，出不来的大小姐只能在笼子里暴走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